还有我，我告诉大家， 孤儿寡母的是吧？ 我怎么把我自己搁进去了？ 可说呢，我就一想，嗯，怎么？ 我当时我就想，我是家里的家长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带着小朋友一块上节目，所以我说来一句孤儿寡母。但是一想不对，措辞有问题。 一上来我就生味儿了。然后本来想我给你埋一个坑，后来发现不用埋坑来了。 对，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优点 风格。 反正甭管怎么着吧，从今儿开始长达2周的时间，我天天和大家见面，您不许嫌烦啊！我告诉你们，您不许嫌烦。 哦，你比我时间还长呢。 不是， 来， 哎，你这什么意思呀？ 没有， 你这叫醒大家吗？ 对，其实呢，今天早上起来呢，我其实起来挺早，首先是俩车堵我后边 啊， 然后再有一点小堵，因为周一嘛，很多朋友可能出来的早， 是是是， 都怕堵车，所以这早高峰可能又提前了，现在估计还挺堵的，所以路上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也在路况信息里说了，很多的地方都车多，行驶缓慢，大家注意小心驾驶。 嗯，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叫个早，让您清醒清醒，听听这段音乐，别嫌闹啊。您是不是以为是播错台了？ 哎呀，这个也用一句小月月的话说啊，嗨起来，朋友们， 嗨！大周一早上起来，咱们就得嗨起来。不过我告诉你，哎呦，我爸那话说得好啊，今天一点风都没有，坐着都出汗，你要动起来，浑身都是汗，太闷热了呀。 有没有感觉把周五的感觉延续到了周一？ 你周五就开始嗨啊？ 不， 三天三夜是吗？ 三天三夜。哎，可是一般啊都是有周五的时候，哪怕再累，晚上可能都想出去跟朋友见见面啊，然后感觉就是验证一下这是自己的时间来到了。 哎，是，但是还有一种感觉也是从周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三天三夜没有去掉，那就是北京的潮湿闷热。那么进入到中伏之后，哎呦，这北京的天儿哦，真的是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我们都快成螃蟹了，一点空气都不给我们留啊。 哦，今天没有穿红色的 T 恤吗？ 没有。 哎呀，这个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就很多朋友都出来签到了 比如说有青青就是签到签到，然后明飞说哎呦这个有点小吵的小音乐啊，然后冯毅说嚯这音乐适合喝一杯嗨起来。看来这么多朋友发了短信，证明大家在迫不及待的跟我们互动一下，所以今天的话题是 咱就说一说这么闷热的天儿，您平时打小到现在有哪些个消暑纳凉的小妙招，就您家有的，就您自个儿知道的特别管用的，一使这招立马咱们就凉爽起来。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个暑假您觉得哪个地儿值得推荐，特别凉快， 哦， 是吧？ 这个 去过的没去过的都可以。 我觉得家家是不是有点祖传的小秘方， 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 我们家就清凉油贴在那个 清凉油贴在 没完啊，清凉油或者风油精，把它倒或抹在那个卸妆棉的薄薄的那一层上，然后贴脚心上。 打小你们家就有卸妆棉，真高级。 没有，就是现在就可以用了嘛， 哦， 因为它比较单，以前就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材质，就拿其他替代，比如说用卫生纸啊，用一会儿什么的， 就是小纱布啊什么的也行。 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我爸昨天翻箱倒柜，翻箱倒柜 找出一个什么？ 哎呦，传家宝！我觉得我们家里祖上都是宫里的， 不会也是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俩字儿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两幅，好像是玉珠串起来的这个玉石枕。 嚯，这可以！ 我天呀！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我爸说那是我爸原话说的是很早很早以前咱们家就有了。我这今儿啊， 有一个臭二八的广告怎么？ 就想起了这一副这个玉石枕头，我就给找出来了。不信小磊你试试，你躺上去以后真的神清气爽。我爸那床呢是先铺着一层这个 凉 席儿，然后呢你再把头和脖颈呢轻轻的挨在这个玉石枕头上，哇，当时你就一激灵，浑身鸡皮疙瘩你就起了，太冷了，我感觉真的是炸心凉那种感觉，特别见效。 哇，好棒呀！我觉得小小鱼儿这个办法也不错。 什么？ 咱们抛砖引玉一下哈， 好嘞， 咱们说一两个，然后大家就开始把自己的奇思妙想或家传小秘方都发过来。小小鱼说：“看工资条算吗？”就看完了这个，就心发凉发凉的。 哦，我们是不是我们单位刚发完已经凉完了，现在又热上了。 这你都敢说， 别提这事儿了。 好，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家传的小秘方啊，可以防暑降温的，或者您觉得有一个推荐的地方，我一去哪儿觉得哎比北京这温度凉了半截，您都欢迎您推荐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出发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一块知道知道哈。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来找到呢？打开您的微信，在左上角啊，不对，是右上角， 右上角 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公众号，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看到有小黄人投标的，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一起来说说这件事儿哈。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了。 从这个上周日起，也就是昨天啊，二维码乘车新增了微信支付的渠道。 新版租房合同规定，房东不得在租赁期之内单方面的涨租金。 北京呢，计划立法禁止食品摊贩经营冷荤凉菜。 嗯，还有老年人传谣源自他们的焦虑吗？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了。市交通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刷二维码坐地铁的最高日进站量已经是达到了 107.88万人次。那么上周日开始呢，二维码乘车呢，乘客新增了微信支付渠道。目前呢，二维码乘车支付扩增为工商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及京东支付四个渠道，为我们的广大乘客啊提供更加便利的地铁出行服务。 嘿，这回带一个手机，连这个交通卡都不用带了 啊！是， 哎，咱们再了解一下本周的出行提示。暑期呢，市区旅游景点和著名的高校周边交通压力增加，京哈高速出京车流增大，这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延后，还有各环路联络线交通压力也是仍然突出的。比如说，了解一下以下的路段：左安门、西直门、新兴桥等课外班集中。和家装建材市场等区域呢，容易出现时段性的车流高峰。近期的降雨也比较多，强度比较大，雨天呢途经桥区啊、低洼路段还有山区道路的时候，您一定注意行车安全。 没错。那么另外呢，暑期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地标性景区的游客是持续比较多，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非常大。同时呢，近期北京大学东门、清华大学西门成为了交通热点，为什么呢？都去那儿参观去了。 对， 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周边交通压力大。那么此外呢，近期像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博物馆客流增多，周边交通压力也是有所增加。 嗯， 那么交管部门建议市民朋友提前做好出游计划，尽量的错开热门景点和车多的时段高峰，以免耽误您的行程啊。 另外呢，暑期啊，出北京游玩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了。 是啊， 京哈高速出京的车流增加明显，五方桥区还有石原桥区、西吉到香河服务区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建议咱们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呢，要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适时的绕行广渠路呀，还有通烟高速等周边的道路，或者绕行京平高速到京晋高速和京哈高速这一趟线，并尽量呢避开下午时段的出行高峰。 嗯，是的。那么本周日工作日早高峰呢，时段延后到了8点到10点，最高峰是8点半啊，再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该到了。 我们正好陪着您一起经过这个时段。 没错，晚高峰时间呢，告诉大家仍然是下午的5点到晚7点，晚上的6点20分左右，交通压力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呢，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听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呦，这饿呀！ 熊熊，您少说点吧，到时候大家更饿了。另外呢，早高峰期间啊，预计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晚高峰期间呢，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桥、建国门外大街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啦。 了解了交通之后，我们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使用十年后，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迎来了新的变化。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公布了新版的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以及配套使用的北京市房屋出租经济服务合同，还有北京市房屋承租经济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新版的合同当中呢，明确未经约定，房东呢不得在租期内单方面的涨租金。 那当然了，咱们都约定好了，您说哎，我瞅这半年租赁市场好黑，都已经翻着翻的涨了，怎么着我也给您涨2000呗、哦、要不然您出去，那不合适啊。你想想你自万一你要是这个承租人呢，是不是人家要这么对你呢？ 对，像这个房东这样的话也算违约哈。 那当然了，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一下，这么一来会不会很多房东就不会签特别久的合同，对吧？ 就是3月1签，那逗你玩了。 半年 哦， 是不是有可能？ 那我就 地段比较热门一点， 而且我还得押一付六。 我想起贾玲一小品，张小斐啊，能不能把这个房租交一下啊？张小斐说：“哎呀，咱姐说好了，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押一付三。”然后贾玲说：“我只见押一了，那付三呢？” 这姑娘这样也不成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呢是发改委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相关通知，明确呢要求哈各区制定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方案，要求呢在9月15号之前汇总降价情况，纠正不合理的收支。这也就意味着今年11之前北京重点国有景区有望全面降价。 那就是说11出去玩的朋友会发现，同一个地儿我去2趟，11以后这价格可能比5、1时候便宜。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哎，真的啊，咱们北京景区的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了， 可以， 其他的全国各地的一些景区啊 不平衡， 还有一点点高、嗯、该降咱也降降吧。 对。好，咱们了解一下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最近呢听取了北京市小型食品业生产经营规定草案。这草案就提出呢，设立食品摊贩应该向当所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备案卡，经营区域呢应当在幼儿园、中小学门口200米范围以外，不得占用道路、桥梁、过街天桥还有地下通道以及其他不宜设摊经营的区域。食品摊贩呢不得经营冷荤凉菜、生食水产品、裱花蛋糕、散装熟食、还有散装酒、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特殊的食品。 对，这些就应该严管哈。 校门口以后不能卖这些东西，我觉得对，因为这个冷荤菜尤其天热的时候就容易变质，对吧？ 对呀。 还有这个生吃的水产品，这都不好说呀，尤其对小朋友肠胃比较的敏感 啊，这些都吃了回家正餐怎么办呀？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发展啊。 对，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么热的天儿，您家的驱暑的小妙招有什么呢？说天这么热的时候，大家是习惯于听一些比较躁动的歌曲，还是比较轻柔的音乐？ 天气这么热，我哪儿也不想去，我觉得不错。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是不是？赶紧看看大家伙儿吧、哎。 我特别喜欢宝牛这位朋友，他说打开冰箱门吹会儿。 那你们家冰箱不得耗电啊？ 哎，你别说，我有这个同感。我这两天吧，在冰箱里存了一点什么双皮奶这类的小甜品，每天一打开，哎呀，一股凉气，真的舒服。 那你直接开空调好不好啊？ 开着呢。 啊，不管用啊。天，新兰说了， 要说小妙招吧，我爷爷呢每年家中必备十滴水，对我说呢，如果有中暑，哎，我告诉你，一杯冰凉冰凉的水或者是凉白开，兑上十滴水一饮而下，哎呀，我喝过，那滋味不好受，关键是管用。哎， 十滴水那个味儿闻一闻就可以了。 我记得小时候除了十滴水还有那个人丹， 对， 还有藿香正气水， 尤其是在我高考那天，我记得我班主任在学校门口就发我们每人一粒人丹，就是怕中暑，因为 喊一下就可 以。高考以前七月份嘛，那个时候是正热的时候， 七月七八九，后来调到了六月七八九。 对， 对， 哎，你说这人丹现在好像也没怎么见了，都没有什么人用了。 药店还有， 有卖的。 对，而且也不贵。 哦。 我想想，十滴水以前主要是去痱子特别管用，对吧？ 是吗？ 我记得给小孩洗澡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把十滴水滴在那个木盆里头。 哎，我妈怎么这没怎么正没怎么干过呢？ 起过痱子吧？ 起过呀，我妈现在今年起痱的可厉害了。 咱俩就是认识晚了， 要不然你就。 小的时候你要认识我的话不就不起飞了 差着辈分呢。 嗨，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张浩翔同学就说了 啊， 这个同学肯定是之前我们聊过蹭凉团的一位，他就说了，哦，地铁里快餐店坐着还要干坐着， 就什么都不点 蹭空调， 我看你们轰不轰我，这也不太好啊。 你看葛大爷8827这位朋友就说了，十滴水我每年都要用20瓶来治身上的痱子。 真的假的？那赶紧回去告诉我妈，我妈今年起痱的可厉害了，我还给她卖痱子粉，不管用。 不，你让咱妈拿一盆 啊， 然后呢已经倒上水之后咱们搁一两瓶，然后呢比如家里小的小孩可以坐在盆里洗澡，大人的坐不下，那你就拿毛巾投一投，在身上擦 一 擦。 哦，比如说腋下什么的，嘎着窝， 对呀， 哎，脖子那块儿， 啊， 妈，你听见了吧？待会儿回去遛弯弯，您自己擦去啊。唐朝栗子说了，去南半球啊，澳大利亚、新西兰现在是冰天雪地。我老婆在夏天，跟我三观完全不合，她就认为夏天就是排汗的日子，这是自然法则，不能开空调，晚上裹着被子睡觉。我的天啊，这热天裹着被子啊！ 好多人就喜欢开空调盖被子。 哦，他说不是，他们家不开空调啊，他媳妇还裹着被子，你知道吗？ 哎呦，那您这个体寒得排排湿气。 对，他说我热的都要背过气去了，还说，哎呀，告诉你，这是心静自然凉，静下来其实也热。我老婆我特服，去东南亚玩去，晚上都不开空调，裹着被子睡，还说冷。我怎么觉得他老婆是南极人呢？ 哎呦，我觉得还是得看看， 这是不是有点体虚啊？按照我这老中医的脉象， 对，是真虚啊。 不是，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咱得注意身体，还是得看看。 对对对， 是吧？啊。 然后呢，这个超越百年李爽同学就说了，找凉快的地方避暑啊。是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啊。 去哪儿啊？ 您这又重复一下我的问题。哎，我刚才来的时候啊，6点多钟在路上听广播，听了一个台的一个同事，他说了一句话，说哎呀，我这个眼神真是太好了，以至于以前小时候老师老认为我学习不好，都不相信每次那成绩是真的，但我就说我1.5的眼睛怎么了，这真的是我考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全班同学恨不得都是眼镜的海洋，结果呢，由于我眼睛特别好，个儿长得高，老师就让我坐在那个左右角，他们有的地方的人管这种地儿叫卫生角，就有一些地方话就说是卫生角。然后呢，有一天我突然睡过去了，老师就叫我，哎，那个同学别睡了，你起来告诉我一下黑板这题怎么做。他由于我睡过去了，不是我学习好，不是我学习不好，是因为我没听着，所以他一站起来，我一猛然间我就说，好吧，咱们先读遍题，我就把题读了一遍，然后说老师我不会做。 嗨， 结果全班同学就惊愕了，说你这个角是离黑板最远的地方，你都能看见，而且你还能读一遍题，好棒啊！ 太厉害了，是不是？ 对吧？ 哦， 我是第一批戴上眼镜的。 这眼神儿，那厉害了。 你 我也隐形眼镜。 哦哦， 我也戴着呢，300多度呢。得嘞，咱赶紧了解一下其他的消息吧。 好嘞，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今天的热点呢，我们关注一条消息，老年人传谣源自于焦虑。在数字与科技生活面前，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昨天的腾讯研究院发布了无脑治愈的报告，向社会解密了老年人使用微信的现状。报告显示啊，老人使用微信最爱使用社交功能，其中语音聊天占比最高，达到了 95.8%， 而会使用支付功能的呀，只占一半。 嗯，报告中就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到了 85%， 资讯功能占到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令人诧异，就是在1399份老年人的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哦，14.6% 会实施分组。 哦，我就属于那 14.6% 的。在以往的认知当中， 你不占这个分母。 老年人往往是朋友圈谣言的受害者，真的是。不过呢，报告中显示，老年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一般想象中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与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相关的谣言当中啊，老年人平均呢可以辨识出4.01个不靠谱的，那么仅比中年人少了0.1个，比青年人少了0.66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是朋友圈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想借此表达一种关心或者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我就想告诉人这小辈儿啊，他们也别犯我同样的错误啊，是不是啊？ 对，报告中体现出的另一个事实就是，大多数年轻人只教会了父母怎么发红包，却没教他们怎么选择关注公众号。这也是老年人在选择关注内容的时候就比较被动，陷入到了微信公众号圈粉营销的套路后呢，不会取消关注的原因。所以今天回家之后呢，您就可以教教父母如何选择关注公众号，以及告诉他们怎么使用支付功能。如果还是教不会，您就只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就够了。 对，我们这信息特别丰富， 而且都是真的。 哎，这一点挺重要，就是告诉他们如何关注，而且呢还得告诉他们如何取消。但是我妈不存在这一点，我妈都是在他们那个同学群里头，你知道吧， 这 她从来不关注。 传谣的温床。 每天我妈就只要遛完弯以后，从早上起来大概8点左右一直到中午12点吃饭之前，她就一直在沙发上坐着一篇一篇翻，然后翻不够你知道吗，还去我爸那个同学的朋友圈里边，就是他们那个群里边翻，哎，你爸这今天有什么新消息，哎呀你看人都发，我不发也不合适，这么着我从你爸那同学圈里头转发到我那个朋友圈里头，这不就算我发的了吗？哎，我妈这小心眼儿，嘿！ 我妈传的那些谣言的公众号，都是从大学，不是，就是上学的时候同学群里头， 是吧？ 对，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干的事儿就是帮我妈取关。 哎，你还挺有， 我真的每礼拜都回去帮她取关，因为她能哗一大堆。我说你都哪儿来的？这是群里啊，大家转发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光是帮爸爸妈妈取关，同时小心他们的群。 是的，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么热的天儿，您家的纳凉去暑的小方法究竟还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延续了低位盘整，全天走出了微型的反转行情，最低值每盎司$1,217，美盘初公布的美国二季度实际的 GDP 年化季环比初值 4.1%， 略低于预期，黄金小幅上涨。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22。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的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蓝宝石呢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里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告诉你，你俩坏死了！ 你抖什么？ 我差点又说成某某组合。哎，其实也可以给咱俩起个组合的名 称。高山上。 你知道那个，我跟熊丽有一个组合叫高雄组合， 还是绿营的。 我赵爽好像叫高爽，不是叫什么来呢？ 有那么历史人物叫赵高。 只要不是高球就行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这么热的天儿，您的驱暑小妙招究竟有哪些个？一定是您自己的啊，自己家有的、独有的啊。还有就是说，哎，您比如说这个暑期已经过半了，您打算去哪儿避暑啊、纳凉啊？去过的、没去过的、想要去的，咱们都可以聊一聊，给大家也介绍介绍更多选择，好不好？ 哎，这林这位朋友跟刚才说看看工资条那个风格差不多。 什么呀？ 说降暑纳凉最好的办法，对于我来说，在燥热的时候打开自己的存折或者手机银行的余额，心瞬间就凉了。 哦，对对对， 而且是从头凉到脚， 就不用看工资条。工资条你不是还得每月等一次吗？你这手机银行随时打开，随时凉爽，这挺好是吧？来看看。 哎呦，丽就说了啊，小时候家里没空调，我就打开冰箱门，把电扇放在冰箱前，然后坐个板凳，在这冰箱前头搬个板凳往那一坐，好凉快。结果冰箱里的肉都化了。这个大家知道啊，挨揍肯定是免不了的了。 您这都快成宫里的格格了，你知道人家清朝的太后慈禧太后怎么纳凉？ 怎么纳凉？ 他们呢都是把这个，他们啊会有这个储藏冰的一些冰窖， 嗯， 等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比如说在颐和园里边，或者是在圆明园，他们就把这个大块的冰放在一个大瓷缸子里头，然后就放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呢，太监啊、宫女啊就拿着特别大的扇子扇，然后那个冰不就消融了吗？ 嗯， 它会有凉气。然后这个凉气就直接吹在了比如说格格呀什么太后的脸上身上，就凉快了。 还 那时候没电扇呀， 还润呢是吧？ 还润呢，还护肤呢。 但是就他们里三层、啊、外三层的穿衣裳，扇什么也白瞎。 您说这是我们的规制，让你管。 他们真的以前衣服那么厚，确实夏天会很难过。 他们夏天的时候也会是有这种绸子缎面的，会比较薄， 但也是三层啊。 嗯， 三层起， 反正人家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人家也不用早起直播，倒还行。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好像每天早上起来比我们还早，他们5点多就要起来，好像是每天早上起来5点多。 哎呦， 他们得拜这拜那去， 真不容易 啊！家规多嘛，我告诉你， 你还有这么一种家庭主妇，挺忙的。 然后隔壁老王说了，穿衣服尽量穿的最少。哥，现在是夏天。上班怎么叫最少还最简洁？ 吃饭尽量的不炒菜，以凉拌为主，哎，这可以。外出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在家及时冲澡。我告诉你，每天我少则仨，最多的时候五个。 主要是一出门想回来就冲一下， 对，一回来就得冲一下，要不然太黏了。 没错，辉姨就跟我们共享了一个小秘方啊，说我有一个治疗痱子的好办法。 什么？ 最管用、最见效的就是拿黄瓜尾部，直接擦在痱子上。连续擦三次立马好了。 真的假的呀？ 正好那块也是不吃的 黄瓜尾部， 就是不吃那块， 就尾巴头的硬啊、然后呢直接就擦在痱子上，连续擦三次立马就好。行，回去教我妈。 今晚咱妈有好多秘方可以试。 对，用石滴水洗澡，用黄瓜腿儿擦自己的嘎吱窝。 哎呦，这个超越百年就说了，去青海啊，特别凉快。 哦，青海。 还有李子豪同学说坝上草原啊比较凉快。 听说那儿，我告诉您，晚上睡觉都得盖被子，都不用开空调，风扇也不用，那是凉快。王海滨说夏天去农村的亲戚家，外边烈日当空，然后呢你去自己家里打的井里边打一桶水，然后一饮而下，哎呦，那井水呀、比冰箱里凉的多的多的多，确实是。小老家平谷， 没错， 他们那边就比城里大概低得三四度，特别的凉快。而且我就记得小的时候还真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吃西瓜的时候啊，你家里那个水池子蓄满水，然后把西瓜往里一放，冰镇西瓜。那时候呢一大西瓜太大，冰箱放不下，冰箱小，直接镇上两个小时，然后再切开一吃，哎呦，那水汪汪的，哎呦。 我小的时候住平房的时候、门口就有一个井，以前的老的井。 哦，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就是，就算我小时候也不会说再喝井水了、但是它那个井很深呢， 是， 所以大家有时候把西瓜搁在那水桶放下去，真的一泡，这水啊，地下水哦， 更凉 叮叮凉，然后一拿上来，哇，这西瓜由内而外，由心到皮全是冰凉冰凉的。 哎呀，炸凉炸凉的，是 炸凉炸凉的。 哎，不过但是还说回来啊，这个夏天呢，有的是朋友可能喜欢洗凉水澡， 不好，不好， 图一个一时痛快， 积着了， 这积着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可能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时候咱必须得严防死守，千万不能洗凉水澡。 哪怕出汗，咱拿那个手绢擦擦。 哎， 千万真的都别凉水澡， 拿扇子扇扇。 小华又说了，高磊、还有可以用西瓜皮擦起痱子的地方。 天呀，你们都是废物利用，不是之前都说黄瓜、西瓜皮，那都是贴在脸上美容的，当面膜使吗？这什么时候又变治痱子的了？ 看来是呗，而且反正这些都是要扔的，变废为宝嘛。 行， 咱妈今天晚上大概吃什么我都能分析出来。 西瓜、黄瓜，然后再配上十滴水起火。 哎，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齐峰就来求助了、说这伤风怎么破，求解。我媳妇儿说别的这个都不怕，就怕我感冒，只要感冒了感觉又怎么看着你跟进了 ICU 似的。 就热伤风啊，其实很正常。我觉得买藿香正气水一下给自己灌两瓶，然后多喝点凉白开，今天千万别再吹特别凉的空调。 没错，我觉得 出点汗就行了。 夏天的这个感冒热伤风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还挺有效的， 特别管用。 对，其实要提到这个话题，正好说一嘴，这个感冒啊，病因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热伤风，有的时候是着凉了。所以您看，在选择中成药的时候，它里面这个成因是您购买药品的一个理由。 对，就是风寒和风热嘛。 对，不能随便买感冒药。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就是您家里有什么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啊，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地方，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里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四十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粒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嘞，接下来体育方面消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跨界跨项冬奥会的选手，人家夏训也特别忙。 嗯， 当下正值三伏天，气温特别高，记者呢就探访了我国两支冬奥项目的运动队的训练情况。第一站便是位于北京五彩城购物中心的国家雪橇队出发爬冰训练基地。上了中心的四楼，眼前呢就是一块人工浇筑的冰场，远远的我们就看见啊，雪橇队的运动员呢正在训练。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啊，运动员们呢正在练习出发爬冰练习。在一个用不锈钢焊制的模拟雪橇比赛的出发台上，运动员轮流进行操练。这些个运动员都是半路转行，原来从事的都是像什么投掷啊、水上项目等力量型的项目，正所谓是跨界跨项的选手。 哦，这雪橇队呢早在2015年就开始建队了，第一期有11名队员，今年5月份在西安集结了全国各地选派的98名运动员，然后通过教练团队的选拔，最终留下20人。现在呢共有31人组成了国家集训队，男女队员比例是基本平衡的。 嗯，那么跨界跨项选拔人才很有意义啊，像雪橇项目要求了运动员上肢力量和爆发力要强一些，而我国呢不乏与之契合的，比如说像皮划艇啊、田径、举重、摔跤运动员，从他们当中啊选材事半功倍。国外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那么从几名外教反馈的情况看啊，这些个运动员由于有良好的基础素质，专项训练水平提高的特别快。 嗯，从国外训练雪橇运动员的经验来看呢，达到高水平的竞技水准需要6到8年的时间，这给大部分国家集训队的队员就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呢，是最早转行的一些选手在参加国际比赛中呢表现得挺不错，比如说18岁的女选手胡慧兰在去年的青年世界杯比赛当中获得第11名的好成绩。 嗯，是的。那么走出冰场呢，记者又来到了位于北京体育大学田径场的国家越野滑雪队的训练场。这儿呢和雪橇队的训练环境相比，那真是冰火两重天呀。人家在冰场上，这边呢是烈日下，运动员正在跑圈呢。那么记者了解到啊，当天上午呢是例行的体能训练，每组15分钟，大概要跑3000米，一共三组，我那跑的就是万米了。 这可不是。 那下午还得进行力量训练呢。 嗯，据这个孔雪就介绍了啊，他们这个教练员说，经过两次的试选拔，从全国各个项目的125名运动员当中选拔了15人组成现在的国家集训队，其中是女运动员4人。这些运动员也是优秀的跨界跨项人才，有些人呢接触过滑雪，越野滑雪对于运动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很高的，既有严格的抠技术环节，又有进行严酷的大运动量的体能训练。 嗯， 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训练效果是令人满意的。前一段时间啊，集训队进行了长达135天的集训，耗损雪板是50多副，雪鞋50多双，雪杖60多副，固定器100多副，手套100多副，可见训练之苦啊。 诶，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特别符合今天我们聊到的内容，这夏天如何防暑降温，如何避暑，对吧？您要是去比如室内的冰场、室内的雪场滑滑冰、滑滑雪，多凉快， 可好了呢。我就 还能掌握一门新技能。 没错，咱们再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昨天晚上9点多钟刚刚出炉的就是男篮四国赛昆山站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篮红队迎战乌克兰队，周琦和丁彦雨航继续因伤缺席比赛。本场比赛阿布都沙拉木继续高光表现，狂砍16分5个篮板，赵睿贡献了14分，最终咱们中国男篮红队以72-70有惊无险的战胜了乌克兰，取得这次热身赛的2连胜。 哎呀，恭喜中国男篮啦，恭喜，加油加油。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这样的热天，您家避暑纳凉的小妙招，或者是有什么清凉之地可以推荐一下呢？ 嗯， 发送信息到我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吧。 I don't know why I keep moving my body.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rong or if it's right.I don't know if it's the beat, but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know what's your name. 这边还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 2018年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澳大利亚公开赛昨天是落下帷幕，许昕夺得了男单冠军。 哇！ 在与队友刘丁硕的决赛当中呢，许昕技高一筹，以4-1获胜夺冠。中国队本次赛事呢，拿到了男女单打的两项冠军。 嗯， 所以你听这意思呢，许昕啊和这个刘丁硕俩人一冠军亚军嘛。 对对对对对，可以说是老将继续在场上拼搏嘛。许昕也算老将了，经历了2届奥运会了，对不对？愈加成熟，希望咱们乒乓球继续取得好成绩。咱们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周边好玩的凉爽的地方呗。大号豆豆就说了，我给大家推荐一北京周边的地方，就是延庆的玉渡山风景区。前天呢，我刚刚带老婆去了，哎呦，那地方的水哟，我告诉你都扎骨头的凉，绝对的避暑好去处。去的时候咱们带上帐篷，逛完了可以在草坪上扎好帐篷，咱们睡一觉，您不怕蚊子咬啊？ 哎呀，因为我刚才啊看到这个暖洋洋发来了一个，还值得提醒一下。他说：“主持人好，我想向咱们节目啊反映个问题。” 怎么着了呀？ 前几天啊，我骑车上班，看到一个老年人把电动轮椅直接开到了机动车快速通道，特别危险。我停下自行车就问他：“您去哪儿啊？”他就面无表情地告诉我说：“我要去北海。” 哦， 您说现在的天气这么热，没戴帽子，也没带着水杯，周围也没有卖水的，我赶紧就把他扶到了行人便道，然后呢再把电动轮椅推到了行人便道，就跟他沟通说啊，您还是回家吧。但是这个老年人，这位老人啊，执意就还是想去，无果。所以呢，我看导航，当时这个地方距离北海还有19公里 呢。哎呦， 最后老人就执着的说，那我就招手打出租去吧。 嗯嗯， 我也没办法，只能就帮他把电动轮椅抬到了出租车后备箱，后来还是走了。说现在老年人比小孩都淘气，我就想到我母亲，哟，他也不会这样吧？我默默的给他订了我们的旅游套餐。我想说的就是老人啊，孤独没有人陪伴是特别容易发生危险的，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其实呢，如果是子女在身边的话呢，咱们想去哪儿，比如说咱们可以规划一下周末，咱们让子女带着一块儿去。如果您腿脚不方便，当然了，您说我现在刚退休，我60，我正当年，我还跳老年disco，我还上老年大学，那行，您想去哪儿去哪儿。但是呢，有一些行走不方便的，或者说有一些慢性病的，尤其是像高血压、心脏病这么闷热的天，咱们还是尽量减少外出了。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知道，就算有子女带着，老年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小孩一样，他就特别的执拗。 嗯， 你劝他没有用，因为有的时候当你为他好，说你不能去，但是他会觉得你为什么管我啊？是因为你长大了就开始管我了吗？他会理解到那个层面。比如说我妈，哎呀，我妈没有起这么早，应该。 咱妈真能睡。 哎，你知道吗？我妈自己吧，就是她就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情况，很逞能。 嗯， 她明明 你原来说过这事儿， 对吧？ 啊。 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咱妈也特别能逞 哦，逞能的各种表现， 对 吧？她最新的表现是啊，去年就摔了一下，但是不是很严重，就在家自己。但是她问题是她的韧带出现了很大问题，就是 后来就参加同学聚会嘛， 对， 然后又出现问题了。 没出现问题，但是他打保龄球去了，你说多气人！我就觉得这逞能吧，你说。 我爸也是，都70多，都快76了。你想想，天天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外边溜，一骑一个小时，这么热的天儿，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说了听吗？ 打电话也不回，都不理你，不听啊。回来以后，老爷子说：“我锻炼身体、啊。” 我没听见啊！ 你看我身体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你管我干嘛？我自己锻炼身体，我也没花你钱。咱又说不出别的来，我就想说，您要不然就陪着我妈在周边走走。你妈走路那么慢，每天我陪她走个3圈4圈够了，剩下的运动量我不得自己补齐了。她说的还振振有词， 对，特别有道理。 你这无地反驳都。 哎呦，你也不容易 啊！大家要么教教我， 要不然咱们换换爸妈吧。我帮你带着他们出去当当导游， 你帮我收拾收拾他们。 对，然后你解决一下我妈这问题。 我跟咱妈好好聊一聊，彻夜长谈。 他可能听不进去。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您家或者是您自己有没有总结一些去暑纳凉的小秘方，或者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的地方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等着您。 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演出快讯。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近日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届艺术展呢，以共筑文艺新时代、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围绕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集中展示了近5000件作品，涵盖了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民间艺术、曲艺和杂技七个艺术门类。 由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双女主领衔主演，袁文康还有吴晨，这个是吴昊辰主演的电影《找到你》最近就曝光了一组全新的海报，正式宣布定档9月7号，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根据南派三叔的盗墓系列的后传《沙海》改编的同名网络季播剧，《沙海》日前呢已经是在腾讯视频进行独播。 日前呢，大张伟新歌《我怎么这么好看》上线，作为青春芒果节的主题曲，这一歌呢延续了大张伟一贯的洗脑风，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由央视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出品的科技挑战节目《机智过人》第二季将于8月11号晚登陆央视一套，韩雪、撒贝宁、鲁白、吴秀波、赵立新、胡彦斌、王立新等各界嘉宾呢将与全国观众一同见证人机比拼的盛况。 7月28号，由中国美术馆人流涌动的情况呢，来自于因为许多市民到这儿来参观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这次展览呢，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40年来广东美术乃至中国美术的创作成果、艺术水准和发展趋势。据说呢，北京站的展览将会到8月6号，并将于8月底移师到广东展出。 哎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这么热的天儿，恨不能把自己冻起来呀。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云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定那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我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杜杜先生说，给你们推荐一地儿，贵州六盘水啊，中国两都，我就在这儿，昨儿还跑了六盘水的马拉松，还有点下雨，温度有点低，告诉大家才19度。哎呀哎呀，我这里还有传说的小酒， 我真棒、哎、听上去就好。 昨天还跑了马拉松，厉害呀您， 厉害厉害、 嗯、 这个艾伯涵就说了，听了半天都没有我想说的，那我说说吧。 嗯， 冰镇绿豆汤解暑啊，实体水治痱子非常管用，痱子严重的时候可以再去，就是洗完澡之后直接涂抹。另外呢，一定记住用热水洗澡， 对， 这个治痱子又防暑，水温呢比平时要高个3-4度，感觉烫但不至于烫坏是最好的。这些我都试过啊，实体水也给我们孩子试过。 谢谢谢谢这位 Airbrot 韩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有用的信心，我就更有信心让我妈去试了，要不然我妈跟我说哪儿又找来的一堆方法子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我早上起来啊，我刚刚查了一下某天气的 APP， 显示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每天的最高气温都差不多是在34-35度，晚上更高，大概都是26-27度，温差这么低。哎，我就想问一下李工，是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是不是比往年同期要略高一些啊？ 的确是啊，因为这次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你刚才说到34-35度，这的确是从我们预报来说是这样的。为什么预报了这么长时间这样高温的天气？不仅仅是高温，白天高夜间也高。 对呀、 而且呢湿度也大。这个呢最终的原因就是副热带高压它在背后的这个掌控着整个的华北地区，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这样天气。当然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来说，副热带高压在夏季来说它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对天气来说都是主导作用。 哦， 那么这次的时间连续的这样长时间的高温，而且还加上一个高湿，因为咱们最近几天就已经这个品尝到了高湿所带来的这种闷热天气的感觉，我们常说的桑拿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那么你刚才说到是不是这个比历史上这个时候都要高一些，实际上呢从平均气温来说要比常年高出1度左右，从这个7月中旬到现在要高出1度左右。这个极端的就是35度以上的这样高温天气，从历史极端的情况来说并不算多，只有这个4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因为湿度大，因为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做节目当中都已经说过，咱们今年北京的雨季来的比往年都要早10天左右。 对， 而且降雨量比较大，降水的日数也比较多，降水日数我统计了一下要比常年要多出了4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就是从7月份到29号为止的。降水量呢就更多了，要比常年的这个时间7月份啊要多出了3倍以上。所以呢降水比较多，那当然湿度就带来这样一个湿度就比较大了，再加上气温比较高，副热带高压在这个7月中旬以来到现在为止长期统治着咱们北方地区，所以这样的话就带来了高温高湿和雨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带来了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了。而且这一周的确是高温高湿闷热的天气，这种桑拿天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这在历史上确实是比较少见。 对，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副热带高压在捣乱、 啊、 是不是？哎呀，什么时候赶紧走吧，张德。 到五号 啊， 它的西伸到了新疆，从东北一直到西伸到新疆、 啊、 所以这个西伸的它的强度和西伸这个边界的范围都是在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这个强大，它的非常强大。 强大哈、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互动话题也是哈，给我们推荐推荐这个避暑纳凉的好地方。那李工，接下来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呗，除了北京之外，哪些地方比较凉快，适合去旅游呢？ 过去咱们通常一般是推荐到西北和东北。 是。 这次我肯定不会推荐。 因为那儿也热。 我推荐你上山吧。 上山啊。 海拔高度比较高。 啊、哪儿啊？ 这样的话呢，气温要低一些。因为你像昨天沈阳最高气温达到了接近37度了。 哇、 哦！这个在未来，我看到它未来这个五天的预报，它的最高气温，沈阳最高气温都是在35到36度。 沈阳比北京还热呀？ 啊，对。然后长春呢，是比它稍低一些，是在33到35度、 哦。 所以这两个地方你肯定不能选择 了。那就算了吧。 那哈尔滨呢？也可以。哈尔滨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那相对凉快一点。然后要去乌鲁木齐也还可以，因为那个你肯定不仅仅是在乌鲁木齐待着， 对对对， 要去天山啊、南北啊走一走。 对， 到天山以北去肯定是没问题的，上天山也没问题。天山以南，这个南疆地区也是在高温这个里边，所以现在真正选择凉快的地方，一个去大海、 哦、 游泳去，热一点没关系。那本身大海本身就是调节温度的一个调节阀。 嗯， 然后就去高山吧。 好嘞， 大海去高山吧。 去大海去高山，听李工的、哎、哈。那这两天也是高温持续闷热当中，李工也要多喝水，注意休息。 谢谢。 常备藿香正气水。 啊， 好嘞，谢谢谢谢李工， 不吃药的，我很少吃药。 得嘞得嘞，好，谢谢谢谢李工，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南五环廊垡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已经是绵延排队了达2公里之长。在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京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双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上清桥东侧东向西有三车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非常长，队尾是排到了来广营桥，从北五环排到了来广营，反方向来广营桥西西向东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了1公里，大家一定要绕行啊。在机场高速四元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是排到了温榆桥，东北五环五元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四环东风北桥、四惠桥、四方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受多起事故影响，东四环全线，大家听好了，东四环全线包括十八里店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周一早高峰，希望大家静下心来慢点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看大海一上来就夸我们俩，弄那么多不好意思， 真是的，又得忍不住。 赶紧说说汇报一下。 哎呀，不能说自己了，你来。 真的特别喜欢苗山和高磊，我告诉你，听到苗山的笑声我就感觉非常亲切和开心，是咱北京姑娘的性格特别直爽，我告诉你还特别能吃。 主要是能吃。 而高磊的憨厚打趣儿也是咱们北京爷们的大度和秉性。 哎呦，说的太对了， 太喜欢了，天天听，第一次和你们互，以后每天互动啊，乖啊。 李卓说，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 啊， 90多岁骑车还撒把。 我爸也会70多了也撒把骑。哎呦，就当我告诉你，昨儿我还完成了一项一个新的工作、 啊、 我爸就跟我要求，跟我念叨，就说儿子，你说爸现在这自行车吧，30块钱当时买的 啊， 骑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了。你爸呀，特别想骑回当年，大概50年前我们年轻时候骑的那些什么永久啊、飞鸽啊、凤凰啊，那骑起来多敞亮啊，哈，多爽快，还撒把能骑，车又沉又方便。后来上网一查，这些车全都停产了。但是我看到了有一些哈、啊，还真是有一些店在卖凤凰牌，咱们绝非打广告啊，复古车， 对， 就跟 老字号嘛。 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26的、28的大梁、双梁的那些车是一模一样，我就给我爸整了一辆，过两天就到，然后我准备到外边修自行车的，给我爸安装上，然后让我爸骑车上路。哎呦，那肯定特别飒啊！为什么呀？ 因为我妈前些日子去北戴河那儿刚弄了一辆， 也是这样的老师的。 而且我妈整了一辆28的， 是吗？我爸，我告诉你，主要就是想骑28的，他觉得现在骑26的太低，人个儿高。 我真的很担心，说实在， 咱妈骑28是不是有点大呀？ 因为她买那地儿只有28，没26。早说他俩交流交流，真是 直接把车从北戴河运到北京来，不就完了吗？ 你说说啊，他当时想的就是，嘿，这回你可管不了我了。 哎， 我妈说了，我买这自行车就是想解决从家到菜市场这往返这一道。 哎呦，我还以为是从北京到北戴河的这一道。 其实我妈最开始跟我要求的，想要一个带斗的那种电动车，你知道吗？就带斗 老年的电动代步车， 不是老年，就是很多饭馆买菜 啊 的那个车，带斗，但是不是那么大。小饭馆 那斗干嘛？就是装菜食。 对啊， 放不了人， 等于后边带一拉一斗，前面是电动的。 哎呦，那算了吧，那无照上路这也是不行的呀， 多可怕呀。所以老太太买这28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咱妈胆儿真大，咱爸都不拦着呀。 拦不住。 我就没听你提过咱爸，咱爸是不是家里都没有什么地位，没有话语权？ 不是，我爸爸这么多年就发现了，既然说话无效我就不说了，然后呢等到比如像我妈自己摔了，把韧带摔折了，然后我爸出来了，你看， 你事后诸葛亮，你给我出去， 没有用。 哦， 我妈是， 怪不得你们一家子都欺负你爸呢，买辆新车你就直接拿过来开。 在西方星象学当中，我妈是3月底出生的人，你懂的。 三月底哦，那得找一个什么的治治他呀。 很多就是还说有一个特逗的事儿，前两天采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开。披萨店的一个老板，他是个意大利人。 嗯，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是生日就是3月底。我说，哎，你们这个三月底出生的，西方的这个星象学提到的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啊，容易做事太冲动，不过脑子。 对， 我说那个有一句外国话，英语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就是长个儿、长脑袋这件事是为了显得个儿高，就是 狠了。 不，但是这话刚开始人家说不好听，但其实他的意思想表达的就他的反应过快，以至于你无论是情商智商多高，但是都没经过大脑就做反应了。 哦， 所以你就闹到就是头没用上，所以是显得个儿高的作用。结果这个意大利老板就拍着手说，英语里有这个话呀，我们意大利也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意大利语是怎么说的，他说那个我们这个月份出生的人被描述为长头是为了挂耳朵。就是一个意思吗？ 都够狠的， 就它不是本来的功效。 脱缰的野马，那此时此刻三月底四月 初 中旬之前生人的朋友那估计都不爱听，凭什么这么说？ 你 但是我身边，我告诉你，我姐也是这个，她是四月正中间生的，也是这性格， 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失控是不是？ 直接陪着我姐夫一块去见客户喝酒，我姐挡酒，直接三大杯，不是就是那种小酒盅啊，大酒杯，就咱喝白开水的杯子，咚咚咚，三大杯下去，直接就撂倒了，桌子底下去了， 自己撂倒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谈成了这单。 你看反应过快吧？ 然后我姐夫抱着他就回家。就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受不了。哎，你们这应该再收敛收敛啊！ 这个魔草已经知道我在黑谁了。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您有什么特别的降暑降温小凉方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有什么避暑的好去处，都欢迎您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告诉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了，接下来旅游消息，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暑期的海外游学。进入暑期，海外游学广告呢，再次是占据了各大旅游网站的抢眼位置。美国东海名校游、英国百年贵族学校体验夏令营等名目各异的游学产品呢，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一些个热门欧美国家的游学线路，虽然说价格普遍在3-4万左右，但都早就卖光了。记者呢调查发现，海外游学已经是达到了百亿级的市场规模，但是动辄数万元的游学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业内人士透露说，贴上游学二字标签，带着学生在国外校园转上一圈，有的旅游产品价格啊就能涨上好几倍呢。 没错，海外游学呢不同于海外旅游，重在学这个字儿。家长在选择游学项目和课程的时候，关注因素明显集中于教育的效果实现和学生能力的提升之上，所以呢研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是家长关注的重点所在。有一些研学的旅程吃住都在当地人家里，与住家的孩子一同上下学，而且还可以分担一定的日常家务。游学住到当地住户家里，可以熟悉当地的文化，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办事的办法。去当地的学校上课，可以了解当地的学校是怎么上课的，他们的课外运动项目是怎么开展的，融入当地的生活。这种优势呢，是纯粹的旅游无法相比的，所以家长和孩子对这种方式都比较认可。 嗯，是的，反正咱们在选择之前呢，一定要得看清楚了， 没错， 了解详细了哈。再来关注一下动物园的事儿了。昨天上午的北京动物园举行了文明游园科普活动。进入到7月以来，动物园迎来暑期旺季，游客量集中。那么昨天的活动呢，通过饲养员讲解动物饲料的科学配比和喂养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旨在号召和引导广大游客文明游园，关爱动物，拒绝投喂。 嗯，咱们再了解一下首博方面的消息。首博暑期逢周六延时闭馆，来满足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前天晚上呢，夜幕降临之后，喧嚣了一天的首都博物馆之内呢，行云流水的旋律将现场200多位观众带回千年前的北宋汴梁。青年原创音乐家以及钢琴演奏家詹乐林以用一曲《清明上河图》为创作背景的《清明和尚》为大家独呈。 是的，那么首都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呢，为了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满足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首都博物馆暑期对外开放服务时间的进行调整，从本月28号起，暑期每周六延长开放时间，晚7点观众停止入馆，晚8点闭馆清场。那么此外呢，延时服务期间啊，除了日常开放的服务内容之外，首博呢还将实施安排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呢，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官网去了解详情啦。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您有什么避暑，包括降温，还有什么好去处的凉方，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告诉我您的消息，咱们互通有无一下嘛。 是啊，讲真，现在真热呀。我们给大家继续推荐去哪玩的好地儿。 对，不过首先我先跟大家说说未来几天的情况哈，这也成为关键词儿。咱们京城现在进入到深度桑拿天的模式，连续的降雨过后呢，这几天的北京城进入到这个特殊的名词——深度桑拿天儿。我觉得这个怎么解释？不用多解释，感受一下，呼吸一下就知道，既热又闷。新的一周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有一些改观呢？答案是。通过刚才我们的连线就知道了，是不能有改观。未来3到9天，阳光依然会坚定地值守京城，所以呢，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还会轮流的出现。所以气象专家也提醒市民的朋友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同时避免到山区危险地带游玩。刚才李工也提到了，说现在去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可能凉快。 对对对，或者去海边。 哎，但是又带出另一个问题，就大家出去的时候千万别逞能，到了山区啊，一定要听向导的话，而且按照这个，比如说公园里啊，或者山脚都会有那些行车步道啊，行人步道，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定的路线走。 对对对， 千万自己别找一条新道想试一试仙儿， 就千万别去爬野山， 千万别，安全第一。另外呢，未来3到9天，北京依然非常炎热，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是26到28摄氏度。所以具体来看，晴热高温主要出现在本周四之前，周五到周日多云天气可能会有所增多。所以注意的是，眼下北京仍然是盛夏和汛期，热气流非常的旺盛，一旦遇到冷气团，非常容易出现短时的局地强降雨，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临近预报。另外，由于前段时间的降水密集，本市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比较高，请大家尽量避免到山区等危险的地带活动。 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继续互动一下。灿烂阳光说了，哎呀，防暑降温的最佳当属喝茶呀，暑夏三伏天多喝茶，既能补水解渴养生，又能使咱们体内的寒气排出来，像绿茶老白茶那都是不错的选择。绿茶是清汤叶绿，给人以清凉之感，而且绿茶收敛性强，氨基酸的含量又高，是最适合消暑降温的驱暑佳品了。除了刚才您说这绿茶，还有您提到的老白茶，我是强烈推荐。 哎，我也喜欢。 因为老白茶可以消暑的功能之外呢，还可以消炎， 对吧、哦、哎，而且呢还养胃， 但是心脏不好的人不能喝， 不能喝太多、嗯、可以喝一点点， 对啊，容易心慌。 绿茶嘛，我觉得喝多了以后反而也会心慌，因为有的时候肠胃不好的话喝多了以后也不舒服。 对，反正大家要了解自己的体质、嗯、 是 吧。这个汪汪朋友就一位说了，大热天要去张北草原天路啊，离北京不远，开车3小时，真的特别凉快，特别凉快。晚上出门呢拍星空啊，还得穿厚风衣呢，睡觉得盖被子。而且这个季节向日葵油菜花都开了，超美的。顺便安利一下我们老家宁夏、哦、虽然白天太阳下有点热有点晒，但是树荫呢就凉快，晚上那个撸串还得穿外套呢。 哎呦，宁夏可美了，我就去过一次，我好多家人也在那边，真想再去一回、 哦、 吃那边的这个羊肉，哎呦可香可香了。 我都没去过，我妈去过，说那儿的酸奶每天吃每天吃吃不够， 都吃不够。 嗯 Mingo 就说了，前年六月底我第一次去了云南腾冲，突如其来的凉爽让我措手不及。七月的三伏天我在那边穿上了秋裤，今年我又去了一回，这次终于适应那边天气了，我穿长裤短袖就可以了。半个月前回到北京，哎呦真是想念那边的气候啊，于是又订了机票，过些日子我再去待一段时间。腾冲的夏天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多雨，但是体感呢却不潮湿，空气又特别的清新。这云南啊真的特别好，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常住， 要不人家昆明是春城呢。 嗯， 然后这个笑涵就说了，呼伦贝尔吧，我们现在就在这儿玩呢。 哎呦， 然后还发了个照片儿， 小心那儿的蚊子，说有10公分长， 是吗？ 啊，可吓人了。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咱来关注一组趣闻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咱关注一下吧。这个旧金山计划呢禁止塑料吸管，限制外卖包装了，好事儿哈。北京就美国的旧金山市议会呢近日投票一致同意全市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氟化材料制成的外卖包装。 嗯，这一禁令呢有望于2019年，也就是明年的7月1号生效。届时旧金山市的餐饮场所除了禁用这些塑料制品以外，如果顾客没有提出要求使用餐巾纸、外卖的器具还有其他的外卖用品，那餐饮经营者不得主动提供，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这氟化塑料啊不溶于水和油，而且难降解，破坏环境。现阶段呢，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城市开始应对日益严重的塑料污染。英国政府呢四月计划明年起呢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搅拌棒和棉签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呢已经开始禁用塑料餐具和吸管了，西雅图市和迈阿密滩禁用塑料吸管。那么另外呢，美国的星巴克公司也计划在2年内告别塑料吸管和搅拌棒。 嗯，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无节制的叫外卖，因为呢又有满减活动，然后又方便、嗯、又懒得开火，所以也增加了很多一次性的塑料包装垃圾。类似旧金山的规定，咱们北京是不是考虑考虑？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咱们在扔垃圾的时候也最好是分类投放， 对， 便于收集嘛。 反正我喜欢点的两家外卖都是因为他们家的盒是纸的。 哦，很环保， 很环保。 哎，注意环保啊。 对， 哎呀，说到了这个防暑降温，哎 HYJ 就说，嗨，家庭主妇们夏天就别做那么多煎炒烹炸了，咱们得自己心疼自己啊，多做些蒸鱼蒸肉，少烹少炸少炒，尽量的缩短在火边烤着的时间， 多吃凉菜吧。你看黄瓜这个根儿还可以治痱子， 哦，就拌拌凉，拌拌什么黄瓜呀， 拌木耳，拌凉菜，西红柿、 哦， 拌西红柿， 哦，拌芹菜，我们家经常吃倒是。 咱们这都是减肥餐，听着。 但是也没有点肉，这得也不过瘾呢，对吧？买点酱牛肉，是吧？酱肘子， 还是你这肉头？ 猪蹄儿。蒜肠，哎呦妈，都是我爱吃。 不过说一句，阿童木说了，哎，你刚才说太对了，我就是3月底的，我没有脑子。 怎么还这么承认自己的呢？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太高兴了。 哎呀，说了好多这个防暑降温方法，其实啊，真的就是咱们呢，平时太热的时候呢，还是要开空调，但是还是要注意，就是开空调同时，咱们也要适量的去运动。